红药，我永远祝福你。红药，我永远祝福你。我。在不言中，这一刻为着烛光，让我们静静地度过。我回首，我回头，当我唱起这首歌，怕只怕泪水轻轻地滑落。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，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。继续走，继续游，人生难免苦与痛，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。情难舍，人难留，今朝一别各西东，冷和热点点滴滴在心头。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，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。少年别离别，虽然在眼前，说在再见不会再遥远，若有缘，有缘就能期待明天。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。 Thank you, 多谢赞。 在灿烂的季节，不要问，不要说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这一刻，围着烛光，让我们静静地度过。我回首，我回头，当我唱起这首歌，愿心中留着笑容，陪你度过每个春夏秋冬。